所以它的蔬菜就是满足一般的这个要求，保证这个无公害，就是保证一个最起码的一个需求，人们的需求。但是如果你要追求这个安全和健康的这个蔬菜的话，你得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超市以及旁边的这个一些店，它有提供有机的，但是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个超市的有机蔬菜以及这个有机蔬菜店的这个成本是非常的高啊？是因为它的损耗很高，损耗在超市里面卖不掉的话，这个损耗就归超市了。这个有机蔬菜店也是一样的，它卖不掉的蔬菜就会被有机蔬菜店那个承担，而且有机蔬菜店它有它的人工成本、它的房租成本等等，会导致有机蔬菜在实体店的采购的价格是非常的高的。每一斤在超市有机蔬菜的价格至少在25到25或者以上，有机蔬菜店做的精品，做好的一些精品的有机蔬菜店，它的价格会更高。所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通过这种实体店的采购的方法，这个成本是很高的。第二种方法就是他只能去买，去农场现场去买，这个买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为什么创建那个有菜？有菜说白了就是给妈妈与农场之间搭建一个桥梁，通过电商的这个方法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解决这个妈妈购买健康食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我们从这个痛点出发创建这个有菜。所以我们也是认为这个市场是有痛点，而且是有需求，也是妈妈通过这个电商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很方便的能买到这个有机蔬菜。 好，开场刘总比较宏观的讲了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说在实体店购买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比较高，是吧？ 对， 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身边已经有人通过互联网加，然后购买到了这个有机蔬菜，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加的有机蔬菜的供应链现在是不是已经基本上都有了？那我们就要做的是什么？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所有种有机蔬菜的农场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种植，没有一家大的电商公司或者是一家大的公司去整合这些小的农场来集中组织这样的一个供货。所以任何一个电商，就是现在市场上的电商，如果你给他很多蔬菜的有机蔬菜的订单让他去提供的话，没有一个电商现在能提供，因为这些电商都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去整合这个产能，整合这个供应链。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市场需求有很大，但是你这个订单量一旦上来之后货供不上，这是供应链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任何一个电商还没有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实有菜做的就是要打造完善的绿色有机蔬菜供应链的这个系统。 对，我们这个是怎么做啊？我们其实是从去年9月份有菜第一款 APP 上线之后，从2015年6月份开始，一直到2016年6月份，我们一直在做一个整合供应链的事情，组成一个有限合伙公司。 有限合伙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营模式？然后主要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 有限合伙是这样的，是我们整合了这些优质的农场一起成立了一个农业有限合伙公司，让这个有限合伙公司在有菜这个平台上占一定的股份，就是绑定这些农场一块来发展。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我以后有菜发展了跟他有关系，他能获得额外的那个收益。第二个就是我跟他绑定在一起，让他一直为我们提供一个优质的一个产品别做成一个买卖关系。一个买卖关系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现实中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菜的时候我给你供，我没菜的时候我就拿其他的菜给你供，没有一个保证。因为这是在农业的源头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行业内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潜规则。所以我们不想这样，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把这些农场要一起合作，我们就好好合作，咱们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把这个市场培育大就一起把它做大，做大之后大家都好是真的。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同在一条船上， 对， 是吧？ 对， 然后生死与共那种感觉。 哎，没错没错 那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话有几家这样的有限合伙公司呢？ 现在已经有六个比较大的农场已经加入了我们这个有菜这个平台，加入了有菜这个有限合伙公司。 这六个农场然后都是在北京是吗？ 都在北京的周围，有密云、怀柔，还有在固安的，还有在廊坊的 但是都在北京的京郊，因为有机蔬菜的供给必须在本地来解决，因为那个如果在很远的地方，或者在北京周围很远的地方，在河北、在山东的话，这个蔬菜的质量就到老百姓家里没有保证，所以我们挑的就是北京周围的。 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这个产能这一块是源头。对吧？ 对， 您刚才讲的这个有限合伙公司其实解决的就是产能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在这个行业有机蔬菜这个行业是就是很市场很混乱的，很多的小的夫妻店或者是小的那个店经常就是说卖有机蔬菜或者是卖绿色蔬菜，实际上它的品质是往往达不到的，这也是市场上现在没有一个也就是因为市场的混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已经被市场环境已经被破坏了。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需求痛点又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做过很多的调研，问过很多妈妈啊，问过很多姥姥带孩子的这些家庭，他说我想吃好的，我不知道去哪买，不知道外面的小店不敢认，没有一个品牌来做，但是这个很多那个农场他又有产品，他又卖不出去。他要去做，他种植很厉害，他不知道怎么有机种植，你让他去卖，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卖，所以需要一个这个电商来整合这些农场，相当于他们做我的贴牌，我把这个有菜的品牌把它做大做强，我的目的是要做到我有菜这个牌子就是一个绿色有机健康蔬菜的一个品牌，别人一想到吃这个有机蔬菜的时候或者吃绿色蔬菜的时候能想到我有它这个牌子，这是我要达到一个目的。虽然这个事很大，我很难去做，但是我有菜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情怀，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们创业公司从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怀，因为社区里面需求非常大，农场的需求也非常大，他也希望把东西卖出去，但就是缺乏一个东西，虽然市场环境很混乱，很诚信那个体系已经破坏，但是我们做企业的，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人，我不能去等着市场已经完善了，政府说我来做监管了，我再把这个市场做大，我们做企业应该体现企业自身的价值，我要把这个事把它做起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以让大家想到，哎，我要想吃健康安全蔬菜的时候，我想到有菜了，这是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想做到的一个达到一个目标。 就其实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在您做有菜之前，你们发现了一些市场，比如说就是农场的这个产量非常大，但是它销售不出去，但是呢市场上有很多人想吃这个有机的蔬菜，但是没有可靠的这个渠道来买，所以你们就开始做了有菜。 对，是这样的。这个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整合这些供应链之后，把这些周围的农场，这些优质的农场整合到一起，按照有菜的统一的标准一起来发展，一起来培育这个市场，把这个市场做大，这样的话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很多很多好的好处。首先价格便宜了，我们的绿色有机的蔬菜我们做的菜是两种标准啊，就是绿色或者有机的至少是达到绿色标准以上，绿色和有机蔬菜的这个价格拿有机来说大约在10块钱一斤左右，比超市同类的蔬菜要便宜一半，比那些那个有机蔬菜小店那些精品店更要便宜。首先我们给居民市带来的优势就是便宜，我让更多的人能吃得起有机蔬菜。第二个就是方便，我的菜是你今天订第二天到。 刚才那个刘总说实体店的价格比较贵啊什么，其实还有一点，因为那个我和我妈妈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家小区那个附近就开了一家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店，我说妈，你咱们去那买那个蔬菜有保证啊什么的，她说不去，太贵了，那价格是市场的要3到4倍左右吧，至少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样就是互联网加的这种购物方式的话，我就可以偷偷的在网上买，她也不会觉得很贵了。 对对，这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即使现在我们的网上的电商像有菜把有机蔬菜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这也是因为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多去泡泡它，多洗洗，洗干净，尽量洗干净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吃得更健康一点。 有机蔬菜农场种蔬菜和普通的种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有机蔬菜它是一个精耕细作，它的种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种有机蔬菜的农场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农场，都比较小，几十亩地，100多亩地，规模大一点的有个200亩地，已经非常不错了。它目前的现状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有机蔬菜的农场，就是传统的农场中做有机蔬菜种植的，它的销售方法是采用会员制，一般是会员制。它为了满足会员的需求，一般会采用这个多品类的小规模的种植，因为会员需要很多蔬菜，我要吃这个吃那个，我要吃各种各样的，这那种方式。所以它这个一个是本身有机蔬菜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第二个加上它的品类又非常的多，所以就决定它的种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很多有机蔬菜农场做了很多年了，它的成本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盈利能力很差。一个是因为它成本很高，第二个它的销售这个渠道有限，品牌有限，很多菜就卖不掉，就浪费了。 所以跟你们捆绑一起来做的话，也可以帮他们提高一些销量。 对，等于我们有菜跟农场来合作的话，是一个合作共赢。首先我们可以给它带来销量，第二个我们整合这个产能的话，可以让它减少品类的种植，不需要它每一个农场都把所有的品类都种了，这样的话人工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改变他们早期的种植方式。 对，改变他原来的种植方式，对，是这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也会减少他们的损耗，因为通过我的平台卖的越多的话，它的损耗会越少。尤其有些菜它卖不出去的时候，或者是产量多的时候，已经超出它的那个需求量了，我们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促销，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一些损耗，总比卖出去总比那个要损耗要好得多。直接损耗在农场， 但是不会扩大所谓的这种范围 数量。 比如说它现在是100亩，然后和你们合作之后有可能到200亩、300亩。 这个会的，从长期来说是会的。也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种植面积小，也会导致这个有机蔬菜的成本还会高。如果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而且采用的那个方法也是越来越科学的一些方法，它是可以降低这个有机蔬菜的那个种植成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跟那个廊坊市固安县盛世农合这个农场合作，它的种植面积就非常大，它现在种植的蔬菜有3000多亩，完了之后已经流转了2万亩的土地。它采用的方法就比较好，它有一套很好的一个机制，一套种植的理念，它把所有浪费的这些卖不掉的一些蔬菜、一些秸秆等等这些东西蔬菜回收，用一些方法，用一些先进的仪器把它变成肥料，变成饲料，变成这个天然气。这样的话天然气可以烧，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暖棚。然后这个饲料可以给牛和羊吃，肥料的话可以翻田，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它的种植成本跟那个饲养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成本降低之后，反映到这个销售商的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话老百姓就都好了。如果这样的农场越来越多，我们跟我们合作，市场越做越大，农场规模越做越大，这样的循环起来会越来越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就是一个比较良性发展的一个状态， 一个循环。对对对，现在国家也提倡这个生态种植、生态循环，这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产业把它做大的话，我们完全能够做到从源头开始做一个生态种植。这个生态种植做好做大之后，通过电商这个渠道，我跟他一起发展好、发展大，反过头来对源头有一个促进作用，对老百姓得到好处，吃到便宜的、健康的、安全的蔬菜。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它的价值，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连续循环。目前来说，这个种植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是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越用农药，越用蔬菜，这个土地越来越差，环境污染越来越厉害，人们的身体越来越差。 对啊，在那个好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在东南亚地区的话，他们就把那些废弃掉的不用的一些蔬菜水果，然后做成酵素，然后用这些酵素来浇田，然后可以使这个就改善这个田地的这种土质和质量。 对，很多 很多种 方法。它是有机肥，有机肥的话它就没有里面那个 没有化学什么的， 没有那么的虫害容易控制一些，这相当于从源头控制这个肥料。虫子怎么来的？都是土里面长的，都是虫里面，都是那个土里面或者是外面各种地方来的。 如果用的肥料啊，用的这个肥呀、啊、不好啊， 嗯， 没有经过这个处理的，它容易起虫害，容易起病害。 好，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中间销售商来讲的，还有一个是种植这一块来讲，是吧？农场来讲。 对 啊，农场，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们的损耗怎么问题怎么解决。然后就是，如果做实体店的话，成本高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损耗这一块，因为生鲜这个东西和其他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生鲜是也啊，真正的生鲜的保质期也就两三天左右。 嗯 啊，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生鲜啊，就包了生鲜，我们都是采用订单式的销售，居民下完单之后，农场有个后台，收到订单之后开始采摘。分装，用保鲜膜包装，包装完了之后，我们的物流公司会去农场拉菜，拉完菜之后放到那个我们的冷库，第二天发到那个居民家，整个从下单到收货，在一天之内完成，这样的话是可以保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啊。 比如说我现在下单，我明天就可以收到，是吗？ 对。 那我明天收到的是什么时候采摘的蔬菜？ 应该是今天下午采摘的蔬菜。 那已经非常新鲜了，其实比市面上买的蔬菜要新鲜很多。 对，正常的在超市买的蔬菜，它是要经过好几天的。 有菜是如何来解决在最短的时间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 生鲜里面有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物流问题。我们有菜是跟津铁物流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来共同培育这个生鲜市场。津铁物流的话是一个大的铁路运输公司，也是一个国企，他们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他们的那个物流水平是非常高的。从我们合作来看，我们用户订的餐从津铁订完之后，在24小时内津铁物流一定能够保证送到。因为津铁跟友菜合作之后，友菜为津铁带来了很多那个订单，完之后津铁为友菜降低了成本。津铁公司免费的帮友菜去农场拉菜，拉到仓库，免费的让友菜使用津铁的仓库，然后津铁免费的为友菜封装封箱，然后再发货，只有一个发货的成本，每一单的成本就是15块到18块，只算这个成本，其他前面的拉货的成本、仓库的成本、封拣的成本和封箱的成本都由津铁来承担，等于说津铁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物流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我的物流成本比其他的生鲜电商的成本要低很多。生鲜物流的成本在友菜只占到15%左右，比一般的生鲜电商20%-30%要低10%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优势。对于居民来说，他能吃到更加便宜的、更加优质的蔬菜。 现在在市场上和友菜做同样事情的企业是不是有？ 目前在生鲜电商这个领域啊，有很多企业啊也做得非常好，像每日优鲜、爱先锋、天亮果园、本来生活、偷偷公社，还有春波做的也不错，但是他们更多的做的品类是以水果、肉、进口食品啊为主，以这个优质的蔬菜为主的生鲜电商，在目前市场上基本上还没有。我们在这里。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最美丽的花，看着你都是些知心话。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记得 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